萨娃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千呼万唤，法国市政选举第二轮投票呢，昨天是终于登场了，也就是在6月28号这一天。这距离第一轮投票其实已经过去了3个多月的时间。傻娃呢，当然只有吃瓜的份儿，但最终的结果也真是够眼花缭乱的。说给您听听，法国现任总理在家乡当选市长，有着西班牙双重国籍的巴黎市长连任成功。号称全法筷子当头的媒体 BFM 电视台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口却罢工了。回顾第一轮投票，那是法国宣布封城的前夜，还记得不断有人当时站出来说，投吧投吧，去投票可能染疫的风险啊，要比你去趟超市还小得多。看看似乎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法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这件大事。还记得当天小马哥鞋夫人当然也出现在了投票现场，投完票还不忘对着镜头呼吁，姿势体大，那意思别犹豫，投就是了。然而第二天还是这小马哥义正辞严发表了新冠疫情以来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一切暂停，隔离为大。于是乎史无前例的隔离铁幕降临法国，正其时全法疫情汹涌澎湃。好家伙，这是用生命演绎政客翻脸比翻书还快呀。但这事儿奇怪吗？后来的故事想必各位看官也都知道了。直到昨天第二轮投票正式开始，在一部分人看来，这是法国解封之后社会生活回归正轨的标志。尽管投票站武装到了牙齿，比如说除了口罩、洗手液、保持距离这些常规操作，为了确保安全，巴黎还特别规定同时进入投票站的选民不得超过3人。但是全天下来，全法60%的选民都放弃了自己的权利。换言之，因为疫情的影响，更多的人选择放弃。对此呢，政府发言人除了遗憾还是遗憾。你说这法国人究竟是靠谱呢还是不靠谱呢？投票率创新低自然是没跑，不过肯定也有忠实履行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好公民。因为采访的关系啊，傻娃是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场选举。在13区第一投票站，有选民听说傻娃来自华文媒体，十分惊讶，于是哥们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宣言，对自己手中选票的珍视如滔滔江水不可遏抑。也有姐们儿据说第一轮投票不在巴黎，捶胸顿足，说什么这第二轮也得来。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没有投票权，陪着爸爸一块来的。大人不愿接受采访，反倒这孩子主动打开了话匣子。他说尽管有疫情，但是他并不害怕。他说他支持投票，将来也肯定要参加，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国，市政选举的重要性仅次于总统选举吧，又因为不同候选人的不同施政纲领会对生活造成切实的不同影响。简言之，这个当选市长攸关大家伙的切身利益，小到停车位，大到房租费，所以呢，某种程度上说，市政选举结果对普通选民的现实影响似乎更大。其实关于这场选举，傻娃还有太多傻问题。选民到底如何了解候选人的？如果没有疫情，投票率还会如此惨淡吗？选举结果是自己不喜欢的市长的话，那然后呢？那这些答案肯定不在教条里头。我真的想听一听身边法国人的真实想法。而除了这些老掉牙的常规问题，傻娃还有更多的不可思议。比如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女士连任成功，这似乎没有悬念，毕竟民众的呼声在那儿。但让人看不懂的是，正是她疫情期间急得直跳脚，也顾不得化妆了，面对镜头苦劝市民没事别出门，可还是她千难万难都熬过去了，前不久却突然自曝染上了新冠肺炎。不仅如此，有媒体介绍他的身世，2岁随父母从西班牙搬到了法国，14岁加入法国籍，44岁又重新恢复了西班牙国籍。普通人拥有双重国籍不难理解，可是一个知名的政治人物决定为法国人民鞠躬尽瘁，那为啥还抱着西班牙身份呢？更为不解的是，巴黎人，你为啥还偏偏就认准了是他呢？再比如总理大人菲利普这边当着总理处理疫情焦头烂额官司缠身呢，为啥还惦记着回老家重操旧业竞选市长？最关键家乡人民给面子啊，这哥们儿还真的高票当选。于是总理接下来还当吗？那他跟小马哥这对海尔兄弟是要凉了吗？傻娃是真的没看懂。还比如就在这选举赶着露脸的大日子， BFM 电视台却当了缩头乌龟，人家撂挑子罢工了。 原因是电视台所属的集团宣布因为疫情的关系要裁员三分之一，于是呢，工会组织一声令下，为了部落，毕竟是媒体人，阅尽罢工无数，抄作业谁还不会呢？正好赶上这大日子，不是我们不让您知道选举的消息，要怪就怪我们老板不讲政治。这波操作真够骚的。只是昨个白天，傻娃手机上 BFM 的 APP 推送一直就没有停，于是呢，罢工的良苦用心到底是被傻娃错付了。直到深夜被告知，傻娃才瞅了一眼他家频道，据说陈谷子烂芝麻的纪录片是播了一溜够。